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系2024年11月11号，本礼拜最大发生 Power Work， 终于知道告乜啦。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宿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嗱，呢次系Podcast 出手嘅，因为老任系冇做任何嘢噶。不过之前我哋一路都要需要知道先可以做判断个控诉书啊，即系佢之前懒系嘢咁话佢，我哋收唔到起诉书，所以告唔到咩啊？咁佢而家唔单止收到啦，仲讲俾大家听。佢系告边几个专利，同埋要几多钱咁样啦。佢我哋之前嘅有提到啦，因为暂时连佢告乜鸠都未知，所以只能估估下。咁其实大家估嘅都其实系中嘅。Pocket Paper 嗰边就即系个公司啦，出咗个公开信啦，咁啊讲翻交翻大家几件事，就系佢而家俾人告啲乜嘢？佢话系专利侵害啊嘛，咁边个专利咧？咁佢直情 number 压埋出嚟，同埋对方有咩要求？咁我哋做样讲啦。佢要求嘅系三个特许专利，包括大家估攞精灵球掟落去嗰、那个中咗， 中咗呢、这 个都好三个，最估唔到一个系骑乘系统，一个系掟精灵球，一个系战斗中根据嘅状态去捕获怪物，呢两个系统大家十之不离，大家都估中咗噶啦。咁仲有一个就载具骑乘系统，应该系啊，睇你珠子嗰阵时啊，嗰啲两只嘢可以骑噶嘛，嗰、那个系应该系嗰个系统咁。前面嗰个就是我知本来是 Pokemon Go 嚟嘅，不过根据佢个描述比较似 Let's Go 嗰、那个，就是伊贝同比加超版嗰、那个啊，嗰、那个版本比较似，睇落去咁呢方面就毫不意外啦。其实都系嗰句，咁有少少巧妙嘅地方就系、是、咧，那个公告入边 Pocket Pair 个公告入边咧，特登写咗个特许登录日，就分横跨到2024年嘅5月去到8月。咁就有啲人望到一嚿嘢，会唔会有啲针对性呢？即係我之前讲 CY 同 Konami 嗰个时都有提过 ,Konami 系特登针对马良新登录一个专利，系针对一应去告佢嘅。佢又系指冇专利咁样啦，呢、这个唔系，佢冇呢样嘢，但系个时间点虽然是2024年，咁有啲人就见到呢、这个哇 ,2024 年咁仲唔系针对住佢去整个新专利出嚟搞搞佢。咁大家系咪諗漏咗样嘢，专利唔系你话要申请就即刻批嘅，要时间嘅喎。 要时间㗎嘛，何况 要审批要成日本政府嚟㗎呢个。有冇咁好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讲黑博讲句就系、是、吹呀、啊、我系针对你呀、啊、你点呀、啊、 唔系 差不多亲呢个专利啫。 因为我 读入去，真系有个吹啊！ 因为我读翻入去个专，OK 啊！因为我读翻入去个专利入边，佢入边其实有仲有个另一个日期，即系佢入边登出现咗个特许出现日同呢个特许登录日，但系其实仲有一个日期系提出最早提出嗰份嘢嘅时间点，三份嘢都系2021年底嘅，2021年嗰时你只 game 出都未出啦，因为如果你将个时间点mark 咗喺2024年嘅5到8月嘅话呢，个专利出的时候佢隻 game 已经系完成咗，你唔可能你就算系冇错，你真系踩中咗都只不过系你唔好彩，一个不可抗力啦变成。但系呢个唔系，佢个灯出嗰阵时系2021年嘅。当然2021年我相信隻 game 系未开发嘅，未开始开发 Power Work 嘅人。咁当然啦，系佢灯咗出嚟唔代表全世界都知嘅。其实好多时呢啲特许专利呢，唔系特别走去针住嚟睇嘅人呢，好多时都唔知啊！喂，大佬，几百万个专利，我睇够晒佢啊，唔可能噶嘛？ 够子咩？ 系啊，所以佢有啲专门嘅专利官司嘅嗰啲律师啊，嗰啲团体会同你去睇啦，会大概有个概念，系有啲咩嘢，边啲专利可能系会触发到，即系熟嘅人会知啦，到律师通常正常系唔会知噶嘛。 正常唔系点解有公司有专门部门就系咩？逐个专利去查啫。呢啲嘢嗱一句费时失事，兼且非常枯燥无味嘅。你逐个对嘅，一定会有错误。讲真，实有噶啦呢啲嘢。 所以调翻转啊，如果你讲专利踩专利呢部分咧，要碰 Pocket Paper 嚟讲翻样嘢，就系佢当初系一间几十人嘅小公司嚟啫，唔可能知道晒所有专利嘅。虽然有啲嘢你系咪抄人咧，就唔使睇专利嘅。你是要避专利先要搞啲咁专门嘅嘢嘅啫，咁啊， 唔系，就嗰句啦，细公司老饮都唔理你啦。 佢当刻都唔知，因为佢出只 game 嗰阵时候，当刻佢真系细公司嚟噶嘛， 而家就话大啫。咁啊，好多人成日都忘记咗呢样嘢。佢出完之后先变大公司啊嘛，出之前系一间小公司嚟噶。咁啊，唔紧要。 唔系点解俾人串佢啫？话你都叫独立公司，要俾人串咗佢嘛？ 啊，当初真系嘅，佢出嗰阵时真系嘅。 但你而家红紧到，喂，大佬，你个 TGS 入面你个波夫大咗个好紧咗公司。 嗱，咁啊，又系一样变成东西方，依然系两个，因为大家睇嘅嘢唔一样。西方睇嘅咧就系、是。第一就是关我日期事啦，有少少是他 Pocket Pair 那边的误导来的。不过这个就相对比较少少比较大，就是这些专利其实是一种玩法很广泛的专利来的。其实很容易踩中。你前面讲掟精灵球那嚿都还好少少。后面你说骑乘载具这样东西呢，如果真是所有一律都过去告的话呢，游戏界是会崩到半天天的。你想想你不可以再骑乘宠物，喂，安坑都有得骑啦，大佬。不过事实上就是老任从来没有拆过这个专利去告任何其他同行。这个是事实，你刚刚都提过，安坑都已经用紧啦。但有他有个机构告 Cap 款啦，是因为不敢告 Cap 款，我说不信啦。所以他是就会变成一种鬼佬世界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东方世界很容易理解，就是不是不告。只是话揸，只系话你， 但就唔系，我仲要讲好多次啦，就系、是、咩面斥不雅，好听啲就系、是，唔好听啲讲就系咩啊？ 劲水唔饮饮佛祖， 屌出面就唔好睇啦，有啲嘢 啊，就系、是、你本身有其他嘢，即系支唔支持嘅嘢咧，好视乎你接唔接受一件事，就系、是、用一件错嘅嘢去纠正一件错嘅事，即系真系一个混沌正义嚟嘅一个，即系。用呢个专利去扫人哋系一件错嘅事嚟，因为佢真系会整到游戏界崩溃嘅。如果你真系全部都扫，问题就系佢唔系因为你犯咗呢个专利而告，而系因为你抄佢所以喐你。但佢喐唔到你抄尾数嘅部分，我重申一次，尾数嘅部分其实好难告。当初最第一个专题我哋已经计过啦，佢喺尾数部分系唔可能告得喐佢嘅。咁所以佢用呢个专利嘅用另一个方法，另辟途径走去打鸠佢。咁呢样嘢就视乎你接唔接受啦。如果你系好讲究程序正义嘅话，其实唔应该咁样做嘅。但系如果你觉得哦，只要结果 O K 就 O K 嘅话咧，咁老任系只不过系用另一个方法，有一个可以喐到你嘅方法去喐。因为呢样嘢调翻转就经常发生。我哋讲类似唔一十次唔类似啊。之前我唔记得边个 VTuber 就系告人啊，都系一样情况啫嘛。佢告嘅其实系告佢诽谤，想告佢嘅系佢乱搞乜嘢。问题就系你告佢诽谤，费事失事又麻烦，举证难。定罪率低，但是如果你用它拿了你的图拿来做版权相关那边就是告它就很容易了。一样的情况而已。所以会变成是价值观问题，就变成东西方向两边相对来讲可以接受。我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就是不想大家很反射性觉得都是日本仔乱咁那么告啊，这些版权霸权啊什么什么什么，亦都不可以说你班西方左家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希望出现太多这些最少我不想助长这些这样叫法。 我中间都是那句话，吹啊，是玩你啊，就周星驰那句话，真的我现在是玩你啊，我是特登告你啊，你怎样啊，即有句咯，有些东西不要等人来这样兜在后面串救你啦，大佬真的是假的自己丢的。现在是摆明那句话，就是鬼契啊，我鬼叫你走去 Sony 那里啊，我现在是搞救你的，你吹咩？ 好啦， 你点啊？咁你可以点啊？你讲法律啊嘛，我而家攞法律嚟玩啦，你点啊？如果中人依家就冇嘢讲噶啦，就系、是、你咪闹咯。 咁然后咁另一样，佢要公开咗之前唔知道，而家知道嘅嘢就系老任想点？因为我自应该系上次我唔记得系专题讲定新闻讲噶啦，要讲成件事最终要点，一定要知道老任想做乜嘢，佢嘅球场会完全反映咗到底目标系点。因为如果佢系譬如，开一个天价赔偿，但是他比得起的天价赔偿就会是类似 SNK 那种要钱啫，纯粹要钱。又或者是好似 CY 同呢个格拉美嗰个关系，就是用下架嚟要挟去要你俾钱，佢唔系真系要你下架，佢要你俾钱啫。又或者是佢真系要你下架，佢觉得你真系唔应该要出嘅，真系要你下架。咁呢度入边咧就睇翻个请求有三项。第一项咧就系赔俾扑克班公司同呢个任天堂各自赔500万，同埋延迟损害金。所谓嘅延迟损害金，以我嘅理解，应该纯粹就系因为你唔系喺你触犯佢嘅专利当刻就赔啊嘛，咁你后边仲会延后边做一扎嘢 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的支出，你都要俾埋。但系两边各500万，加埋先1000万，呢两样嘢真系轻恕过轻恕。喂，大佬，两边加埋先1000万，1000万讲紧而家50多万港币嘅啫，真系唔系钱嚟啊！第三个先求先要命，停止营运呢样先大镬。如果佢要求各俾5000万，加埋俾1亿，甚至10亿，总之一个好大嘅数字啦。咁可能真係付钱了事，但係老任你都估到佢唔係为钱啦，其实之前都估到㗎啦。但係而家就你见埋个条件就非常肯定佢真係唔係为钱。嗰1000万真係算係惩罚性赔偿嚟㗎咋。 係咁最清晰嘅就係搞鸠你㗎咋。 难听讲句就係佢如果佢真係要计损失嘅话肯定大过1000万。 断十亿计嘅真係要赔钱嘅话。 所以佢好明显嘅目标就係要抛落价。咁如果係咁嘅话其实好难和解呀。因为你和解你怎样和冇得和解呀，要么如果你踩住唔落架呢条线，咁你将个赔偿金点提都冇用㗎，你将1000万除咗3000万5000万1亿都冇用㗎，根本就唔系要你攞钱㗎嘛，你攞几多钱都冇用㗎，除非你话听有100几亿啦，唔可能㗎亦都。咁调返转啦，如果以佢落架为前提，咁如果佢落架嘅话就唔使讲啦，同你输咗冇分别㗎，咪就系配你落架再加1000万冇落。咁你和解同输有咩分别啦？所以应该几难和解，除非就系老任就决定放过佢，俾佢出，用改入边内容去咩啊？但系调翻转，老任就唔系因为你侵犯嗰几个专利所以告你啊嘛。而家见到佢侵犯嘅专利已经系嗰间，老任就系要你落架啊嘛。 我收你皮，只不过就系， 所以佢唔会接受你去改内容而系继续上架嘅。咁当然，地上最强冇报系咪一定地上最强？我哋可以继续计嘅，佢可能会继续踩落去，然后最终可能判，你知法律好难讲噶嘛。如果真系判老任败诉，或者系判佢罚钱了事，因为法定可以咁样判嘅，就唔需要佢落架，都有机会噶。虽然调翻转，我个谂法好纠察嘅谂法就系、是，虽然 Sony 可能会变成最大输家，但系对 Pocket PR 嚟讲就系、是。我钱就代紧咗咯，赔就赔1000万俾你就算咯，咁落架咯， 冇攞翻钱就赚晒啦，落咯冇所谓噶。 钱我赚紧晒，你净系要我赔1000万，俾1000万就1000万咯。 屌佢吹屌，我俾得我冇话我俾个 double 你2000万好冇？ 1000万港币啊，就可能会痛啦。1000万 yen 真啊， 1000万日元咋，即系嗰句就系我俾个 double 你2000万好冇？豪爽啲。 咁跟住咪跟住落埋架下一只。对他们来讲其实没什么太大损伤的，就是对玩家来讲就可能会变成就是期间限定落架之前大家就去要买的买晒 要送送晒、 啊、不过可能就会变成你要架私服咯，因为他要落架嘛，就这样。其实整件事明朗化了之后，就我是理解为什么网上会造成两段。我第一我是不会担心老任会这样揸住个专利就可以四围乱扫，我是不信的， 都没理由， 即是打从低温就不信， 没理由就揸住去扫人做咩啫。 但是调返转对开发人员来讲呢，就是你话唔扫啫，而我亦都相信你会唔扫啫，但是不一定㗎嘛呢、這个世界。即是明白有把剑，嗰、那个咩达乜春你咩丝丝剑，我唔记得个名啦，总之沿住你头顶上面有条嗰个把剑依然存在的。有部分游戏制作者点解会觉得老人唔应该咁样告仔嗰个咁样，系我知道你系好有情义，你唔会乱咁告人乜乜性，但系你把剑依然系悬喺个头上，我依然都系会惊噶嘛。就系嗰间呢个寒蝉效应啊，唔系因为佢真系会跌落嚟，而系因为佢悬咗喺我头上。 咪对有对鬼佬嚟讲会几会惊，但系日本人嚟讲就系、是、住知道，即系咁讲就系、是、呢、这个其实日本公司心态就咩？佢知道有啲嘢，你知道做咩嘢，其实系有一种唔，佢冇觉冇列出嚟，但系大家心照嘅，边啲嘢做得，边啲嘢唔做得，即系讲就系你只 game 摆明巨马抄 Pokemon 嘅。日本公司嘅话就好醒目地就系呢只普通 indie game， 普通同人 game 醒目嘅，唔同就算出只都唔会同老音嘅正面冲突嘅。呢样嘢日本公司系好明嘅玩，所谓叫做咩台底玩法，就是、鬼佬公司唔明。依家系日本公司风格嚟嘅，台底你有嗰个咩冇讲出嚟，大家心照嘅。 因为个悬念啦，或者系惊嘅地方就系、是、两样嘢。第一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几时会反面，可能你而家呢一刻呢个老细话事的时候就会系行呢条。咁要是万一唔好彩，老任换咗个 CEO， 而且个 CEO 系我哋一般认知上嗰啲鬼佬世界嗰啲睇清楚人嘅。 假设啦，你唔好假设会出现咁嘅情况，咁佢乱咁告告我，你咪扑街。 系噶啦，吹啊！ 吓、啊， 你冇办法噶、啊。 呢个系第一个担忧，第二个担忧咧就系、是、你细啊，你系独立游戏小公司就唔告，大公司你先告。咁 Power 已经系呢个嘢啦。佢出的时候系小公司，系独立游戏，但系跟住爆红咗之后，你嚟讲我。咁我出的时候唔通我就系谂住系啊，我只 game 三万已经系极限嘅啦，我唔会即系卖超过三万我就即刻落架，冇噶嘛。咁我可能我真系出只 game 唔觉意就红咗，然后唔觉意就俾人告啦，会出现咁嘅状况。呢、这个部分我解释翻点解部分游戏开发者会有咁嘅担忧。喂，你只 game 可以出，但系唔可以红，系一个好奇怪嘅悖论嚟噶。即系等于之前Unity 嗰阵时啊，你只 game 出只 game 冇乜人识嗰阵时就冇所谓，一红我哋嚟分你钱，要嚟分你身家。所以点解呢啲游戏开发者咁反弹嘅啫嘛？当然我相信老任唔会咁样做，但系你只要有嗰个权能，对方就要惊，就系呢个系一般开发者嘅担忧啦。唔系呢个系一个部分反对呢件反对呢件事或者讨伐老任，点解佢哋会有咁嘅担忧？我提翻，可能因为可能大家玩家未必咁 care 呢啲嘅嘢啦，站翻去游戏开发者嘅立场，去讲翻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咁嘅声音存在。即系我知基德唔系好在乎，但系我会希望大家会理解一件事背后点解会出现咁嘅嘢，而唔系 hit 埋眼就起阵型，然后攻击对面。呢样嘢呢个世界已经发生太多了。 呢样嘢唔系在唔在乎问题，系你在乎都冇用。一佢自己佢系有专利嘅，你可以你即系直接讲句咯，你咪讨伐啲专利制度咯，咪唔可能啊嘛。即系有嗰句咯，你未红嗰时候，专利就系你敌人。你哋讨伐专利都好啦，你红捻咗啦，只 game 大咗啦，你间公司大咗啦，你申请一大堆专利，专利保护你嘅，从来都系咁样噶啦。你屁股坐喺边个位置，你做边样嘢嘥气。 即系 你而家 indie game， 你自己用人啲专利好啦，到你红捻咗啦，你周围申请专利啦，跟住你告鸠人哋啦，从来都系咁嘅。呢世上 咁啊，总之呢单嘢我唔肯定后面仲会有几多嘢啦。咁啊，如果呢单官司继续有咩进展嘅，我哋系视乎佢个内容量，睇下系新闻跟进啦，定系专题啦，咁样啦。 最后结论就引用翻某个TGS 嗰个开发商话斋，我哋唔系 indie game 嚟噶，同人 game 嚟噶。屌，有句鬼叫你咁，即系讲应咁讲，点解本唔肯同嘅就系、是、大家都 indie game， 点解我只 game 卖得嗰几万只，卖几百万只啫，有成千万只啫，从来都系即系嗰句就系、是，屌你玩家帮佢啫，但系其他开发者嚟讲就系、是，系啊，我系眼红你啊。我只 game 卖三万只，你只 game 卖三千万只，喂大佬，大家都抄人哋啫嘛，大家都抄 Pokemon 啫嘛，点解我嘅 game 咁唔好卖，你嘅 game 咁好卖啊？ 啊，好嘅，咁最后呢、这个专题最后我哋再车翻件啦，虽然系同件嘢冇关系嘅，系老任嘅，但系老任相关，我哋又放埋喺度啦，唔放新闻啦，咁。呢、这个老任嘅定期出财报啦，咁 又系挤牙膏式放新料啊，顶佢个肺！而家入财报又有呢几嗰啲股东访问会，咁股东访问会又挤咗即系少少牙膏，话俾你知就咩啊？我部雪球嘅机可以玩翻旧，玩翻上一代 game， 大家都知啦。 唔止咁啊，呢个系佢之前已经讲紧啦，而家系多咗一样就系连 save 之类嘅嘢都可以兼用，基本上就系无痛转机。咁有人调翻转问，咁会唔会因为咁而大家唔肯买新机啊？你惊唔惊啊？基本上就系兜个花园冇搭过，但系大家都知道，老任从来冇惊过你唔肯买 Switch， 而家系大家求你，大家咧大佬快啲出啦，大家求你出， 出啦！ 即系当然有机会出现，大家求完之后你真系出，就然后冇人买，即系你望隔篱 PS5 部，不过。 沉天堂嚟嘅 ，Sweet 唔会 ，Sweet Two 唔会，绝对唔会出现咁嘅情况。佢都非常非常之淡定，搭到游花园咁样，搭完系等于冇搭噶，即系佢冇搭过任何嘢去令到玩家，甚至我系逼佢玩家去换机。总之话我哋一定会有相关嘅咩？我谂紧，即系你班友仔用七年前嘅机去玩 game， 你唔觉得辛苦啊嘛，先生？会作 theme 嘅大佬， 但依然玩咯， 净系呢一样嘢已足够你换机啦，大佬。 虽然话财报跌，但系大佬跌就梗噶啦，而家个个等紧新机。如果而家升嘅话，老咁使鬼出新机咩？傻咗佢。 咪就系咁一回事咯。你 主机末期销量嘅定跌嘅。 如果潜跌，我先觉得有啲先惊。 因为而家讲紧销量跌，其实唔系指紧比上一季，系指比去年同期。你依然系比紧上一年。虽然系主机末期，但系佢大作频出，有王国之类有剩，即系咁人哋销量好梗系好啦。而家你今年冇呢一季有作品出，但系唔系呢个级数嘅大作嚟噶啦嘛。咁销量跌好正常嘅事，仲要系你写张咁样，你讲两道明，你呢一年内你就会公布下一期主机，大家都观望紧噶嘛，所以个跌系理所当然嘅事。跌呢个数咧，好似34%、37%、30%，好正常嘅事。佢对比计上一年有王国之类嘅老任务，咁所以好正常嘅事嚟啫。咁后期嗰啲都系咩啦？咁样好啦，咁呢次算系 Pocket Bear 再加老任嘅专题就讲到呢度先啦。咁样。后续就等新闻，我哋就继续讲啦。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